在孩子气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十几岁的男生和我远不走起，哼哼哼哼 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据相关部门预测，2018年春运期间，全国道路旅客运输量将达到24.8亿人次，占旅客发送总量的80%以上。道路交通运行将呈现节前分散、节后集中的特点。曾入选十大抗战歌曲的《黄河大合唱》惨遭恶搞，恶搞《黄河大合唱》已成为公司晚会的热门节目。网络评论：这是为了追求娱乐，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是无知，更是麻木。近日报道，英国去年约有50,000名儿童失学。英国慈善组织国家儿童局呼吁政府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瑞典宜家家居创办人坎普拉德于近日离世，享年91岁。宜家家居表示，坎普拉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创业家之一。北京交管部门介绍，随着中小学放寒假，工作日早高峰校园周边通行情况有所好转，高峰开始时间也从7时延后到8时左右。北京市朝阳区委员会建议，应利用社会资源开发适合中小学生的系统非遗教材，并对相关师资定期进行非遗技术培训。网易云音乐推出网易云音乐音乐故事集系列迷你剧，在内容营销方向上进行全新尝试，诠释出想把故事唱给你听的表达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黄河一路唱来一路歌，咪嗦啦咪嗦，我们向前走，幸福的生活在前头。 哎，走！ 跨千山呀，过万水，一路唱来一路歌，滴灯答滴灯，越唱越快乐，快乐生活就像一首。 首歌。 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话说这波冷空气真的是兵力全开，但是今天呢，气温将回升到5度，是不是感到很惊喜、很意外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7度，最高气温5度，西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海淀、丰台、朝阳、大兴区都是在-7度到3度。很多朋友呢喜欢自驾进行跨省跨市的长途旅行，临近春节长假，今天就给大家简单来说一说长途驾驶前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呢，要检查轮胎，需要仔细查看每条轮胎的外观是否有划伤，如果只是橡胶划伤呢，不影响使用，但是如果伤到里面的轮胎线，就必须要更换新的轮胎。第二呢，要检查机油，比如冬天去东北的话，就要考虑机油的粘度，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维修点是否需要更换。第三呢，要看看刹车片的厚度，如果感觉刹车片太薄，就需要更换了。在正常速度下行驶呢，踩刹车试试有没有什么异常，再将车停到坡道上，看看手刹是否有作用。如果可以呢，最好还是要去正规的4S店去检查。 离过年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过年回家这样温暖的词汇在吃货们的眼中大概远不止字面上那么简单，它至少代表了板栗、榛子、腰果、核桃、瓜子、葡萄干、糖果、饼干等等数不清的小零食。炒货干果呢，可以说是春节的必备了，逢年过节呢，家家都要摆上这么一盘，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唠嗑，嘴不离手，手不离盘。而在北京上班的外地听友们呢，回家的时候还能带上一些北京的特产，比如豌豆黄、驴打滚、艾窝窝、糖葫芦、茯苓夹饼，这些小吃呢大人小孩都喜欢。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糖果 DIY 了，你不仅可以体验到制作的乐趣，还可以把五颜六色的糖果带回家，相信孩子们见了都会招架不住吧。所以你想好回家过年买点什么了吗？你家过年必不可少的年货是什么呢？可以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哦。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英奇，我们明天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虽然离春节还有一阵子，但春运抢票的战争呢早已拉开了帷幕。抢完回家的票还不算，你还得抢返程的票。对于许多身处异乡的人来说呢，过年抢票成了痛并快乐的事情。从刚开始的去火车站和代售点排队买票呢，到后来通过12306网络订票和各种奇葩验证码的死磕，一边吐槽一边疯狂的刷新，这些呢都是非常难忘的体验。其实啊，过年抢票还真的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比如印度的春运呢通常是在10月份左右，10月份是他们最热闹的排灯节，和咱们的春节是一样的，是人们出游的最高峰。其实呢，在中国赶上春运确实挺糟心的，但大家呢还是要给中国的铁路一些耐心和谅解。毕竟嘛，如此庞大的人口需要在2周的时间里大范围的迁移，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绝非容易的事啊。 时候

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李泉之手为范晓萱创作的歌曲《我要我们在一起》。刚才微信后台听友留言说，才知道这首歌是李泉创作的，好的声音和音乐都不会被埋没，只是晚了些。对啊，乐坛有很多好歌手，也有很多明明是好的作品但就是火不起来的歌手。比如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呢，她叫戴爱玲。戴爱玲的唱功与声线从未被任何人质疑过，从发表第一张专辑 Magic 开始呢，就被圈内冠上了铁肺歌姬的称号。而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就是她演唱众多歌曲中很好听但是却不是很火的歌曲《对的人》。希望在听到这首歌的你，没有遇到对的人的时候能够马上遇到对的人，而已经遇到的就要好好珍惜。 你的关照，我一切都好。

又是年底了，远在他乡的游客又在倒计着回家的时间，为抢一张火车票发愁。我们长大了，故乡却是渐行渐远，但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见过多少美景，都无法抑制住对你的想和念。原来乡愁是送给回不了家的人。今天九十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愿你早一点抢到回家的车票，即使是自驾回家，也希望你遇上一个大晴天，平平安安，早点见到亲人。 九精英有话说， 一定要让这些特定的受众完全接纳你的品牌，